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不学无术假大神，浑水摸鱼伪装真，事意时宜戏法迫，是溜之大吉笑死人。列位看官，春秋战国时期啊，诸侯割据是各霸一方，每一位诸侯王表面上尊重周王室，那实际上呢是各怀鬼胎，根本呢也不把这个周王室放在眼里。各个诸侯国的国君呢也都各有各自的一定之规，谁也不服谁。诸侯国里最有钱的那得说齐国，因为齐国安山靠海，有盐有铁，那个时代呢盐铁那是硬通货，所以说齐国的各个时代的君王啊都很爱摆谱，尤其那位齐宣王啊，特别的喜欢听吹竽，尤其喜欢听大合奏，每天早朝必然是钟鼎齐鸣，会排上大了，说这一天大臣们又议论起组建吹竽队的事情来。 大王有旨，为显我大齐风采，立刻组建300人的吹牛队。 吹什么？ 有 鱼。 对， 什么就对？吹鱼队。 吹鱼队。 对， 有这个能耐的人快来呀，赶紧报名了，再不来村头厕所就没纸了。赶紧的，待遇从优啊，名额有限。 这位大臣，请你不要再嗷唠二郎的嚷嚷了，好不好？ 阿弥陀，谢谢。 您是一个齐国的大臣， 对， 我觉得您这样满嘴的这，那个村不是，在这反正是粗鄙之语啊，我想有损我们大齐的国威。 行。你是干什么的呀？ 我自我介绍一下。 你谁呀？ 我的名字叫南郭，号诸葛奏。 那个什么，厨师吧，把它拿走。南郭到了。 那不是，我不是南瓜。 那你是？ 我是南郭。 哦，不明白。 我叫南郭。 哦，南郭先生。你干嘛呀？ 我呀，我就是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 愚钝，是不是？ 我说你这种人啊，就特别讨厌，我就烦你们这种酸文假醋的。我跟这都嚷嚷四个钟头了，组建吹牛吹鱼队，吹鱼队，你这倒着明知故问，你会不会啊？你不会，赶紧走。 吹鱼队， 来人呐！ 我不，我就想参加这个吹鱼队，这个，吹鱼啊，我不太会。就这吹鱼我不会 的， 别嚷嚷啊！不太会， 我不会。 但是那个，你看。你看这个，嘿嘿 嘿，这是什么呀？哦，这是银子呀！ 别使，你怎么这么大嗓门啊？ 这银子是给我的。 这他知道小声了。银子是给您的。 你吹鱼吹的挺好啊！ 你看出来了 啊？ 看出来了， 这一看就能看出来吹的好。 对，那可 不。你看你这嘴， 哎， 我就说吧，这吹鱼的人啊，就得练习。 对对对， 啊，你们都看看啊，看这位南郭先生的嘴。你看到没有？哎，特别像那个，那个特别像， 好话说好， 好话说，特别像鱼嘴。 哎呦， 所以他鱼吹得好。 哎呦， 鼓掌！ 我这一张一张的是吧？一张鱼 嘴。鼓掌！ 不是，大人 啊， 大人， 嗯， 这个咱可说清楚了， 嗯， 那个不能独奏啊， 啊，不能独的笛奏啊。 是我混在里边，大家一块儿吹啊，不能独奏啊，不能独奏啊， 不行啊！你不，你混在里头，你这一吹，你那鱼它一出声，那不就露馅了吗？ 哎呀，你们管，这我自有妙法，你就说我吹的好就行了啊！ 啊，他吹的好啊， 那是自然喽。 再给二百两 。来，我先告辞归队了， 大人。 职工，您职工， 原来不是来，反正够数就行了。哎呀，启禀大王，300人的乐队已经给您招齐了。 好， 请大王您龙目御览。 好，好，马上召见，本王要立即听他们演奏啊。 好。众家各地不是，咱们这是赶上众家英雄也不对，众位 乐师， 哎，皇上谢皇上， 哎，要我来吧行吗？你太费心， 来，听我的啊，预备，开始， 快停！哎呦我的天，这是谁呀？啊，什么人吹出如此刺耳的声音呢？还不给我拿下！ 哎，大王，就是他，他用这种声音刺伤您的龙耳，他罪该万死。 哼，好大的狗胆，推出去，杀！ 杀！ 大王，小民就捉猛啊！ 你欺君罔上，你罪该万死，你冤枉什么？赶紧金瓜武士推出去，推出去金瓜机顶，把他杀死！ 快点！ 喂，且慢！ 机顶， 让他说，你还能说什么呀？ 还能说啥呀？ 您圣明，大王圣明，大王荣禀，我刚才啊是正在吹鱼，哎呀，忽见大王头上紫气东来，祥云缭绕啊！小人知道这是上天的旨意，预示着我们齐国要繁荣昌盛，大王您万寿无疆啊！小人看了内心无比激动，再也无法控制对大王无上敬仰之情，吹奏出如此高亢嘹亮的乐音，这是表达对大王无限的祝福，祝您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哦，果真如此吗？ 那当然喽，您二目放光。 你离我那么远，你往近点。 明察秋毫，我怎么敢欺骗大王您呢？ 谅你也不敢呢。 可是他啊， 嗯， 同着大王的面诋毁大王， 灭 我齐国国运，损，我大王名声，小人蒙冤是想，大王蒙受威名，损失是大，此人不杀，上天不容，上天 不容啊、 哎哎、 好大的狗胆，竟敢欺骗本王，犯上作乱，来人呐、 啊、 推出去杀、 哦、杀杀人冤枉冤枉，大王我冤枉啊冤枉。 南郭先生心怀本王忠信可嘉，赏绸缎十匹，升为余队队长，退了下去吧。 大王圣明。 从此，哎，这南郭先生叫步步升高，成为了齐宣王眼中的大红人。可是这几年之后，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民王当了齐国的代王。说这一天，齐民王要召见南郭先生。 大王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您是不是想组建一支这个更强大的乐队去巡这去吹竽呀？哎，这是完全应该啊！以您的威望，建一个八百人的乐队，好不好？八百人乐队，我现在去组织人手， 行了， 再招五百人。 哎，你了，把嘴憋上。 我说那郭先生。我不喜欢合奏 啊， 我都喜欢独奏。 独奏 我都喜欢一个人吹。 那您一人吹吧。 我吹像话吗？ 您不喜欢一个人 吹像话吗？ 您喜欢一人吹，你就一人吹。 是你吹。 我是啊啊 哎， 我吹。 俺的那个爹活着的时候啊都跟俺说。这300人的吹竽队里边啊，就你这南郭先生，你这个竽吹的是最嘚儿。 这我、 哎、 我不行， 我就想见识见识你给我吹。 不行，我不行， 你给我吹， 我不行， 你给我吹一个， 我不吹你。 咱不给俺吹啊？ 那大王，咱俩有点正形行不行啊？ 你给俺吹一个。 不是，我吹我没问题，我肚子疼，我上趟厕所，回来我就吹，行不行？饿了我就给 你快去快回， 一定快去，我快去，我就不回了，我就。 哎，我说大臣啊， 阿斗， 我在这等这个南郭先生已经有49天了，他这个厕所怎么还上不完呀？ 禀大臣，这个南郭先生啊， 禀大臣像话吗？禀大臣像话吗？咱俩换个来是怎么着啊？ 禀大王， 哎， 我也等49天了。 咱两个是个咱俩是个傻子是吗？ 他呀，他横是尿遁了吧？ 尿遁了，来人呐，给我追！ 各位，您瞧出来了吧？这就叫不学无术而后原形毕露。本来这南郭先生就是一假行家，可是呢，在喜欢大场面好牌上的齐宣王面前还可以混一混，可一旦到了单打独斗的时候，那可就不灵了。像南郭先生这样不学无术靠蒙骗混饭吃的人，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假的永远是假的，最终他逃不过实践的检验而被揭穿伪装。我们要是想成功，唯一的办法就是勤奋学习，只有练就一身过硬的真本领，才能经受得住一切考验。 传统文化不含糊， 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爱龙成癖成了痴，是真是假心里知，忽然一天真龙现世，吓破鼠胆颜面失。各位看官，说起龙，那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象征，不过呢，这是很晚近以后才树立起来的这么一个民族共识。那么说上古时代甚至是先秦文明，龙啊还是很小众的爱好呢。说直到有一天，这个汉朝树立了天人合一的概念，民间不允许个人使用龙形器物，穿龙袍龙衣，哎，这样的话呢，龙的形象才神秘起来，尊贵起来。那么今天咱们要说的，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那时候啊，民间还可以随意的穿龙袍呢，甚至说啊，可以直接管自个儿叫朕，因为这个朕字啊是秦始皇以后才成为皇帝专属。 说那是一个多么令朕神往的日子，是吧？行了，今天呢，朕们的主角就是一个喜欢龙的人，他叫沈朱良啊，被楚王封到了夜邑，人们都尊称他叫叶公。这个叶公喜欢龙，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哎，咱们到他家里边瞧瞧去吧。 哎，这个啊， 我说 啊。 啊，那个叶相啊，快点给我！ 我说，那个 主子是这样， 怎么了？ 首先 叫你怎么不答应啊，叶相？ 我不叫叶相，我这个名字怎么那么唐时候呢？ 这不是原来不叫，进到咱们府里来，我给你们都改了名字吗？ 你 大管家，你叫叶相。 你说我原来多，我原来您也是有点缺德。我原来叫张萧，您非得把姓给我改了，我改了叶相了。 那你进了叶府就叫叶相，叶相啊！你瞅你那手底下几个小管家。一个叫野狐，一个叫野鱼，对，一个叫野鱼，一个叫资深，一个叫漂流，怎么着吧？ 等会儿啊，主子， 怎么着？ 后两个也不姓叶呀， 后两个资深漂流吧，不是这里是爱叫什么叫什么吧？ 那大野鱼， 野鱼， 哎， 野香 啊，等会儿那谁，老鱼啊。 哎， 咱们主子说了，以后你改名了啊， 我叫 夜狐了啊， 我叫夜，我怎么那么味儿啊？ 他不老鱼吗？夜鱼， 我太夜 鱼， 我这夜 鱼，你夜鱼了啊？ 哎，我夜鱼了。 你呀、啊，以后你就是、 我永远专业不了， 不是 啊？ 你就是主要管着 啊， 嗯， 夜狐 资深和票友两位， 哎，行， 你知道吧？ 哎，我们哥仨都我一个人， 您伺候着， 哎，可以， 老爷您说吧， 这个 您什么事儿？ 我跟你嚷嚷半天，我这口干舌燥的 啊、那我给您拿点儿， 拿点那个龙井茶拿来。 我以为让我呀给您拿点绿豆糕呢， 我那不更糊得横了吗？龙井茶， 龙井， 我这个人呢跟龙有不解之缘。 哦，是吗？ 对，我句句都不能离开龙。 啊，您说您句句不离龙？ 把那个龙井茶用那个团龙茶盅，团龙的盖碗。 好，给您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对对对，啊，把那个，哎， 啊， 把那个。给我端盘点下来啊！ 你什么点心？ 龙凤饼。 您这就错了，结婚才吃龙凤饼呢。 野 鱼，您都结婚800多年了，您吃龙凤饼？ 野鱼，昨天不结婚吗？ 我现结的婚，端来。 野鱼结婚吗？ 你沾他喜气儿是吧？ 对对对， 您龙凤饼， 龙凤饼，龙主食一会儿中午吃肉龙啊。 好嘞，好嘞， 吃肉龙啊。 后厨，中午肉卷啊。 好嘞。 光弄茶水跟龙凤饼，弄点水果啊！ 你吃什么水果？ 是龙眼，又叫桂圆呢， 是修桂圆， 修笔圆， 龙眼， 别，你给我拿着太师椅干什么呀？不要太师， 那应该给你 绣龙墩呢。 你瞧瞧他这模样，还做绣龙墩？ 我拿屁股做，我又不拿脸做，你管我什么模样呢？ 倒是有道理啊， 绣龙墩， 就是的。哎， 还怎么着？ 那野鱼啊， 野鱼， 这个让你请那个龙道人请没请啊？ 他登台做法吗？不是要？ 对啊， 来请龙爷下界吗？ 二龙山青龙观的龙的那个请没有啊？ 我请那个，我跟您这么说吧，老爷，这是这么一回事儿。 嗯， 野鱼还真请来了 啊， 龙道爷啊。 嗯， 出点事儿， 怎么着？ 犯中耳炎，结果他呀聋了，哈哈，不能来了， 聋了来呀。聋了才应该来呢， 为什么呀？ 这他是真聋啊，他是真聋， 真 聋， 听不见是吧？ 怎么都听不见，真聋他是。 哎呦， 不行啊！ 不是，反正但是他虽然是来不了了，但是这个道场已经都准备好了，道童们摆的这金龙阵也排演好了，及时到了呢。咱们就自个儿解决。您不是天天的就盼着见龙王爷吗？ 那我见着龙王爷，我一定要好好的表达我对他的敬慕之情。 行啊， 那这样， 嗯， 我自个儿来， 自个儿来啊， 我自个儿来， 来， 我自个儿来，我怎么上去啊？这个 怎么上去啊？ 那个啊， 来，那个演员， 哎， 把我扔上去， 我把你， 我扔上去， 沉点儿也大， 我扔上去。 我那你可得做， 这发财三丈三，你这 扔起来六丈五， 您那不是摔死啊？您多高啊？ 我就 一米俩几，一米吧， 也就身高八十吧。 啊，你就往上蹦，那你准备啊？ 嗯， 我们哥四一块使劲啊， 一块使劲， 来， 一二， 走， 打不够了，哎，上来喽，来，哎，我带我登台做法。龙王爷呀，龙王爷呀，你要能够听见我说话，感受到我的诚意，就请你愿意一声答应一声，我为你唱一首带龙的歌曲，为你演唱龙传调。 妹妹挑来啥子英国呀，啥子英国，没办要过我是哪个来推我嘛， 是我嘞，我来。 谁答应的？谁答应我的？ 我那不是龙婆吗？那不是货，真有一条龙。 救命啊！救命啊！哎呦，摔死我了！来人！来人呐！ 老爷，您说，我们离您远。 哎呀！ 救老爷！救老爷！ 救命！救命！快来呀！ 你往前蹦吧，要不然。 来人呐！ 哎呦！ 救命！ 哎， 人家 不 坐了， 都走了。 叶 香， 老爷，你走了吗？ 没走，就在这儿站着呢。 龙能不能？我再也不喜欢龙了，龙王爷啊，龙婆，龙女，你们走吧，我求求你们了。 我不走，把我请来了，还要让我走了，我就不走。 那他怎么才能走啊？ 你不是喜欢龙吗？ 我就说这 没想到，我来了， 没想到长这么寒碜，不是长得这么的威严呐、啊！ 我跟你说嘞，你看那场妹子要过河，我正要过河，我还说不着哪个来背我了，原来是你嘞！ 我背不了你，我跟你一块儿，咱们。弄点那个我们人间的祭祀活动，表达我们对你的敬意，行不行啊？ 我不要祭祀了，我要跟着你嘞。 不要命了，求求你了。那个，您先回去看看去，行不行？我们拿一支舞，那叫龙神抬头舞。您抬头上天，身上有那么多事儿啊，您管呢？我保证再也不惊扰您了，还不行吗？ 那就跳个舞喽， 跳舞。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跳完了吧？跳完了，你再慢走吧，咱俩配合还真默契啊。 我说叶公啊，我发现啊，一个瓜娃子跳舞还是很好嘞。 这您就能走了吧？ 我现在就走了。 那太好了。 以后每年的2月2啊，我都回来和你跳舞喽。 哎，这受不了。 各位看官。这叶公这叫什么呀？明明不喜欢，哎，非装腔作势、装模作样啊，表示自己多面的喜爱。结果真龙现身，他傻眼了。由此看来啊，叶公并不是真的喜欢龙，他喜欢的是似龙非龙的东西。后来呢，人们就用这个叶公好龙这四个字来比喻那些表面上喜欢某种事物，其实并不是真的喜欢的人或者是事。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只说不唱，到天下奇事，逐日连台五八方烟云。 咱们单说民国有 如果领导北京西城区政府，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早间版，2018年1月1日起播出时间改为每天早晨5:30，新时间老地点，不见不散。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坚守》，李步作词，孟庆云作曲，金婷婷演唱。 风里来，雨里去，长夜里不停留，跋山涉水为谁寻？写春歌走可汗，又不切地又愁，总有一种深情叫坚守，守候青春无悔的追求，总有一种深情叫坚守，生命如火，目光如炬，默默照亮大地的身后。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丝路新绿》，晓光作词，刘青作曲，白雪演唱。 东望山河壮丽，西去丝路万里，自古驼铃往来，亲友八方行旅，列车横贯东西，笑语，朋友分享繁荣，梦想展开羽翼，古迹星辰记载下沧桑巨变，世书情话传承着和平友谊，春风春雨